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俄罗斯纳霍德卡规格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永远发扬光大金正日同志的伟大先进革命思想和业绩单行本。